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堂，黄大人相逢一早不许被困在天堂，下为还你变凡天，无奈何只得来那一趟。拜呀拜，寿儿啊，历九千去了吧。 下面呢，王小婵是河北省京剧院的青年演员，1999年拜张荣培先生为师学习西派，请听他演唱的西派名剧《哭灵牌》。 点点之泪望儿啷个啷个一根西呀炮， 听他的。 你的大火 有好美女是个名利不要风啊金花银此间草匹马你呀长路我想为公三通把残阳的手机笑你狂算得该是定好花用到我上你芳草草芳草梦草儿的 北京京剧院的张派艺术家王蓉蓉也特意来为我们做助兴演出，给各位演唱代表作《望江亭》，有请。 写金卷为你是千重门，太监 有什么话跟我说，没问题。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 腾出

身背金章前来请罪，王禅将你要我多多的教我训的呐。 老将军，你何必身背金算得该是的忠良